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介，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北京时间的18:05，欢迎来到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下午好，我是静瑜。 下午好，我是杨帅。 今天是一个喜气洋洋的日子，而且看到我们直播间当中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哈。今天是我们跟乔夫芳草地合作的这个5周年纪念日，有一个特别的板块设置。待会儿呢，我们的特派员水水也会给我们传来一段现场的小视频，大家可以敬请期待。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今天依然是有好听的歌曲，还有音乐爱好者来到现场，给大家做一个音乐的分享。一开始先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爱唱歌的理工科女孩阿叶，让我们欢迎阿叶。 欢迎阿叶。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叶。 好腼腆啊，听起来。不过今天确实一个人高高瘦瘦的背着一个大的吉他来到我面前的时候还稍稍有点震撼哈，因为大家现在可以开放一个猜问题互动的一个环节，就可以猜猜你觉得阿叶，哎，他这个长相这个气质他应该是什么专业的。 哎， 但我觉得我是对不上的。 这个问题是很难的，我觉得。 还是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大家可以打开手机里的唱吧 APP， 找到右下角的发现，然后点击直播板块，就可以看到每天都在热门上的活力九八二了。 今天在我们活力九八二的直播间当中，思雨的慧心一开始进来，他问说，哎，这是什么？要告诉大家，这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一个素人 K 歌大挑战的节目，音乐小酒馆电台 KTV。 在这里呢，很多的音乐爱好者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一个现场的 live 演唱自己的歌曲， 是的， 和大家做一个小型的音乐分享。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在这里看到很多歌唱家们还有歌唱者们他们自己 爱唱歌的朋友们。 是。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还要提醒大家，如果您呢手机里面没有装 app 也没有关系，打开微信然后搜索我们的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是同步可以收看今天的节目的。 是的。 哎，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在猜哈，我们还是先跟大家公布一下吧。阿叶的这个专业的 学的什么专业， 是自己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我这个专业非常冷门，一般跟别人说完大家也不知道是干嘛的。就是我本科是学林学专业。 林学。 林学专业会不会就跟树啊， 是不是在学校都种树啊？ 就是种学种树的。 哦， 对对对。 这么简单吗？ 差不多，就这么简单。 种树也是一门学问。 对，就是经常跟人说我是学灵学的，然后别人就会问，哦，灵学是那种各种灵异的那种东西吗？ 花卉布置。 对对对对。 应该没有这么简单哈，因为已经念到了研究生阶段了。然后看出来吗？感觉还是一个小小长着娃娃脸可爱的女生，现在已经是研究生了哈。日常和植物打交道，翻山越岭是日常，所以你会很喜欢亲近大自然，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因为比较喜欢玩，所以才报了这个专业。 我很少见人的自我介绍写的那么的文艺。对，就阿叶在自我介绍里写，童年游荡在海边，大学钻进森林，其实就是说可能就是家乡是在沿海城市，对， 海边姑娘， 对，然后呢就是大学学的是林业专业，然后在他让他一说就变得这么的文艺了。 是，而且从小就接触钢琴、长笛、吉他、架子鼓，以音乐为友，无话不谈， 这么多乐器。 哇，感觉你从事的这个专业哈，还有你自己的爱好，真的就是一个文艺女青年，你自己认可这个标签吗？ 我觉得我还不算很标准的文艺女青年吧。 就是喜欢听听歌弹弹歌，对吗？ 对对对对对。 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阿叶也有准备自己的几首歌曲，而且是原创的单曲。 原创。 一开始想要先展现给大家，今天第一首歌曲要带给我们的是 第一首歌叫诱，就是诱惑的诱。 诱惑的诱，诱饵的诱。我们先来听听歌曲，待会儿听听阿叶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自己原创这首歌背后的故事。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让我们再次欢迎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节目当中的音乐爱好者阿叶。欢迎阿叶。 大家好，我是阿叶， 就是在跟大家打了一个招呼哈。先带来的是自己的一首原创作品，叫做《又》。准备好了吗？还是要再调试一下？ 嗯，可以的。 嗯，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 它像一只猫，时刻注意你的讯号。当你的恐惧散发气味，它就钻进你的外套。它像深夜频道，低头细声线每秒。当还没平静风暴体系，深渊无数万用咆哮。它像深夜频道，低头细声线每秒。在你丢掉防备的瞬间，它肆意蔓延，连呼吸都染上它的味道。它像一场高烧，你不知道哪一秒会好。黑白颠倒度日如年，祈祷能早些脱逃。它就躲在你背后等待着你登场，你笑就开枪。他就站在你面前折磨你哭红眼，再怎个假意的拥抱。请你放下一切的誓言，请你淡忘时间的脸，请你拉开落灰的窗帘，他便老是不见。你脱掉外套，销毁证据抢分夺秒。当还没平静风暴体系，深渊无数万用咆哮。你想立刻逃跑，美梦噩梦暂停烦扰。在你下定决心的某天，他故伎重演，幻化精彩剧情的你兑现。四处寻找解药，誓言谎言皆不敌争吵。风过叶落，雨过晴天，只愿多沉溺一秒。他就躲在你背后等待着你登场，你笑就开枪。他就站在你面前折磨你哭红颜，再怎个假意的拥抱。请你放下一切的誓言，请你淡忘时间的脸，请你拉开落灰的窗帘，它便消失，便消失不见。它像一只猫。 哇、哦、好可爱，谢谢阿叶。是，那我们还是进入今天的魔音秀，来有请阿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喵喵喵， 怎么了？ 我觉得刚刚那个喵真的好可爱。 阿叶有养猫吗？ 没有。 那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首又？因为我一开始看到又的时候在想说、嗯、哦，这是一首讲诱惑的歌或者讲诱饵的歌、嗯、后来没有想到好像是来描述猫的那种感觉的。 不是，其实是借用猫的感觉来描述又吧。 借用猫的感觉来描述又、嗯、 对对对对， 你怎么能把它抓得那么的精准呢？ 也没有啊，就是 突然想到感觉很相似吧，这两者的感觉，就是因为猫一般是比较，就是它不像狗狗嘛， 高冷， 对对，它是比较，我觉得它是比较主观的，不会随着人的意志就是 跟着走嘛。 对，我此刻想搭理你，我就蹭蹭你；不想搭理你， 对对对， 你怎么逗我，我就不会过来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对， 是当时 就是捉摸不定的感觉。 哎，怎么想的写了这样一首歌？什么时候写的？是最近的 啊？没有没有，这个很久了，这个 很久了。你才多大？ 感觉像经历过了很多故事。 没有没有，就是大概四年前了，三年多前， 刚入大学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嗯，那很小的时候就会自己尝试着写歌吗？ 嗯。其实小时候就是一开始学琴什么的嘛、 嗯、 然后那时候也不知道那是写歌嘛，就是有时候 就小时候是不是很喜欢写些文字，一些感觉你的这个歌词都写得特别的文艺。 还好，就是有一些什么，就是也不会那么按部就班按套路的写，就是随便想起什么就会记下来这样子。 天马行空的文艺女青年、 是 非典型性文艺女青年哈。 对。 但是现在呢，感觉说一个反差萌的特点在于，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会发现阿叶她是一个理工科的女孩， 是， 所以这就反差比较大了。从小这么爱好文艺，是有家里刻意的在培养，还是说自己就比较喜欢？ 其实也没有，而且好像怎么说呢，就是家里面还是比较希望可以就是怎么学一些非常传统 的 专业啊之类的这样子，但是其实自己也没有想一定要把它做到什么样，就只是一直很喜欢，就是一直把它当做一种就是一个朋友一样吧，我觉得。 嗯，然后感觉这种定位特别好哈，就像一个朋友一样，在日常自己、学习累了的时候，工作累了的时候，或者说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音乐就像你的解药一样哈。理科女孩的音乐驿站今天是搬到了我们的音乐小酒馆挑战新歌声节目当中。其实今天一来，阿姨也给我们带来了几首自己的私藏音乐分享。 哎、 我会特别好奇，像你这么文艺的女孩子，平常都会听谁的歌曲？但看到了第一首，果不出我所料， 很文艺。 是，这是胡德夫的一首《撕裂》，你推荐他的原因是 啊、这首歌其实我可以讲蛮多的，不过今天就长话短 说，可以说出你的故事。 其实也不是我的故事吧，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它其实有蛮深入的思考性的， 是， 就是这个撕裂，不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就是它本来是一首诗改编的这样子，然后就这个撕裂呢，它就是来自于这个台湾的民谣诗人，就是胡德夫， 是， 对，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资深的，我非常崇敬的一位对音乐人，然后他这首歌其实讲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吧，这种状态其实更进一步的讲可能是就是这个台湾和大陆当年的一些这样的关系啊，这样的一个故事，对，然后里面主要是有四句词，我觉得写得非常好，就每次听到我都觉得哇，就有点热泪盈眶， 有点感动， 对，就是请问屋檐上还有风雨吗？请问风雨中还有旗帜吗？请问旗帜上还有风采吗？请问风采中还有我在吗？ 好，我们先从音乐当中来体会一下刚刚阿叶带给我们的这些内容。 所以我去海边看自己，所以我被海洋给封锁，所以我在家里看夕阳，所以我被夕阳给包围，还有风雨吗？请问风雨中还有旗帜吗？请问旗帜上还有风采吗？请问风采中还有我在吗？撕裂我吧，撕裂我不安。 刚刚大家听到了今天阿叶跟大家介绍的那四句词，就在《Who the Who》的这一首撕裂当中唱出来了。是哇，我发现你喜欢的这种音乐类型真的跟你自身表达出来的气质非常的契合。怎么会有这么年轻的女孩子喜欢这么深刻的音乐呢？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歌怎么说，就我觉得胡德夫的作品就是也不能经常听，就是你偶尔觉得比较安静的时候拿出来一听，然后觉得特别的 思考一下人生， 特别的震撼。匆匆就是让很多人就是思考人生， 对对对对， 很感慨。 对，就是偶尔的拿出来听一下，觉得非常的有非常深的感受。 来，我们继续文艺加码哈。像胡德夫虽然说比较小众比较深刻，但还是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名字。 是， 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就需要你着重介绍一下了，他的名字叫齐子檀。 对， 是一个新生代的歌手。 对对对对，但是他其实也唱歌挺多年的了。他之前是，其实我了解他就是在那个中国 好 歌 曲， 对对对。然后其实他之前一段时间也一直在自己写自己唱这样子。然后我之所以特别喜欢他呢，就是我觉得他虽然可能没有，就他也是算是民谣风格嘛，但是虽然可能没有其他有一些的那么有名吧，但是他的作品我觉得是不管是编曲还是词还是曲都是特别，就是特别有思考的， 他有自己的风格。 对, 对, 对，而且 他 做的特别用心，尤其是今天推荐的这首。对， 雨后花园，其实刚刚在开头的这一段间奏当中，我们其实可以听出来很多的乐器交杂的这种声音， 是 他做了蛮丰富的背景音。我们先来欣赏一小段雨后花园，来自今天音乐爱好者阿叶的推荐。 或者仰望星空，那滴滴眼泪将它软软托起，脱掉昨夜时刻跳动躁动的蓝色星球，大地呼吸来着心草 谁的感觉？杨帅，你听出谁的感觉？ 其实还蛮多的，比如我听出了有一点萨顶顶的感觉，然后有一点王菲的感觉， 我觉得还有点金海心的感觉。 是， 阿叶呢？ 我觉得你们总结得很好， 你们说的对， 就是齐子檀自己的感觉。 对对对，其实 很好听，很打人。而且是雨后花园的这首歌曲，他那么多的作品，为什么单单推荐这一首？ 其实他还是有几首比较出名的，但是我今天就是想特别推荐这首，因为我自己觉得他这首的词的那个韵律感写得特别好， 帮他打歌。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他很多的歌就真的写得非常天马行空。 大家也可以借由今天我们音乐爱好者阿叶的推荐来搜索更多齐子檀的歌曲。哇，这个女生真的让人一听就爱上哈。今天呢也特别感谢阿叶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推荐了这么多文艺的作品。那今天也是樵夫芳草地5周年的纪念活动， 是 今天晚上樵夫芳草地的场内会有很多精彩的节目演出，但是只针对持有邀请函的朋友开放。但是大家不用失落，因为北京青年广播带来了第一手的现场的活动报道。现在呢，我们的场外主持人水水就为大家带来来自芳草地的此时此刻最前沿的报道。来，我们来一起观看一下水水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那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樵夫芳草地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艺术长廊，这也是亚洲最长的一个室内吊桥，达到了236米。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呢只有它的一半，因为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现场，它被分成了两个部分，它同时呢也是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 T 台秀的现场。那在一会儿呢 Knee Tiger 这样的一个品牌将会发布他们2017秋冬系列的华服华夏礼服，80位模特将会身着礼服出现在现场。那华夏礼服也是非常具有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传统美学的服装的体现。另外来自商务男装 Gentle 的2017的秋冬的系列也会在今天发布。那这个品牌非常非常聪明的选择了在结构上进行解构，然后在造型上进行重塑，并且把结构主义这样的建筑设计的思路带到了服装设计当中，同时加入了一点极简主义的色彩。那极简主义大家听起来应该不会陌生，因为它同时也是樵夫芳草地整个的设计理念的一个核心理念。另外再另外，那就是除了80个漂亮的模特身着华服，然后除了来自商务男装 Gentle 之外呢，今天还有30位可爱的小朋友模特将会登上这样的一个 T 台，那就是他们将会展示的是来自 Emily Wong 的最新的秋冬的系列，来自2017的秋冬系列的服装。他们是以石榴与花以及银杏盎然这样两个主题将会为大家展示。那同时呢他们也是打破了传统的一个就是看秀的一个气氛，会用中国的民族乐器演奏以及加入电子舞曲这样的一个混搭的方式，为大家带来全新的看秀体验，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各位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来到了樵夫芳草地五周年特别活动的现场。那现在呢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亚洲最长的室内吊桥已经被变成了一个 T 台秀的现场，现在正在展示的是商务男装 Gentle 2017的秋冬的系列。那从这样的一个系列当中，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个品牌关于他们服装设计上极简主义以及解构主义美学的呈现，可以说帅气的男模在 T 台秀上美轮美奂。我们来看一下，那今天来到樵夫芳草地五周年活动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是有眼福了，除了有魔术表演以及现在的这个男装秀之外，一会儿还有两个品牌将会带来他们的表演，分别是 Knee Tiger 还有 Emily Wong， 这两个品牌也会用他们全新的方式来诠释他们关于时装设计的美学的理解。那同时呢今天我们还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 DJ， 那这个 DJ 一会儿会给大家带来怎么样的音乐呢，我们拭目以待。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为你带来的樵夫芳草地五周年的现场报道，我们一会儿见。 好的，非常感谢水水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的活动现场哈，看到都不想主持了，只想冲进芳草地的这今天的活动当中。 是看秀去了啊。 是，但是今天只针对持有邀请函的朋友开放哈，当然接下来的我们节目当中也会持续为大家关注最现场的前沿动态。而您如果想要了解更现场的一些内容，还有获取更多的前沿的时尚资讯，你也可以选择下载 Parkview Green 芳草地 App 来了解更多的内容。今天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次欢迎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理科女孩音乐爱好者阿叶，欢迎阿叶。 嗯，谢谢。 哇，阿叶今天特别的腼腆啊。在中途的时候，其实我们有跟大家分享两张阿叶的照片，如果大家现在同步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我会发现其实阿叶不是那种窝在宿舍里面自己写歌自己弹的，有很多的 live house 然后邀请你去表演，自己也有很多在小伴儿里面去做分享会的一些经验，跟我们聊聊吧。是有别人邀请你还是你毛遂自荐去的？ 几乎都是朋友啊之类的，有一个活动呀，然后就去凑凑热闹这样。其实我还真的像 被你说中了，我其实基本就是自己窝在宿舍里弹琴那样子，就是大多数时间，大多数时间就是自己弹给自己吧，对，然后所以自己写歌的话也不会想那么多，因为也不会觉得会有几个人听到，对，就是给自己唱的这样子。 但是去 live house 演出会紧张吗？比如说或者会特别的挑选曲目，还是说你就感觉在哪弹都是一样的？因为我觉得你还是一个虽然年纪很轻啊，但是一个很淡定的女生。 其实我现在就超级紧张， 完全看不出来。大家有看出来吗？ 我发现他就是平常聊天和唱歌是不同的风格，有没有觉得？ 啊，你说我的声音是吗？ 对，真人可能还要再温柔一点，然后唱歌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那个独特的，对， 能够感觉到哈。 是， 其实今天阿叶给我们有写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值得出来跟大家分享，因为刚有跟大家介绍过，她是一个学林学的女孩，而且从小就接触乐器。她有写这样一句话，她说：“我尝试从自然学到一些生命的道理，用音乐点开数不尽的困惑。”很押韵哈、哦。但是有哪一些道理是你当时从自然当中学到过的，然后又投入到音乐当中来支持自己创作的？ 啊，这个其实还挺有趣的，就是，其实我觉得专业还蛮影响一个人的，说实话。 是。 对，然后因为我们的专业四年基本上就是在各种 山里 跑来跑去嘛。对，然后接触各种植物这样。然后后来到大四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因为觉得读研会比较忙，然后自己心里一直有一个小心结吧，就自己去就是申请去办了一场自己的专场。 哇、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整场基本都是唱自己的歌，所以唱下来就有朋友过来跟我说哇，你的好像感觉你的歌很多都跟你的专业非常相关，对，就是感觉平时学的一些，因为可能跟自然的东西接触多，所以就是很多里面的一些元素啊或者是一些什么都会渐渐融入到我的歌里了。 万物生长，花开花落，自有定律，莫要强求。 为什么在你的眼里万物都是这么的文艺呢？ 看破红尘了。 是哈。那接下来呢，还是要进入我们最后的一个板块，有故事的好同学。感觉在阿叶身上有很多的故事，那这首歌曲的故事尤其值得拿来说一说，听它的名字就觉得很有意思，叫做母亲的游戏。我们来进入今天有故事的好同学。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为你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下午好，我是静瑜。 下午好，我是杨帅。 今天做客我们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阿叶带来了一首自己的原创作品，叫做母亲的游戏。请问母亲的游戏指的到底是什么呢？小时候跟母亲玩捉迷藏吗？ 好想听，好想听。 其实这个母亲不是我们常常说的妈妈的那个含义。 哦，这又跟自己的专业有关系了吗？大自然母亲吗？ 也其实也不是，其实这个也是那种就是偶然间写的。其实是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看一些跟宇宙相关的一些小说或电影，就比如什么《三体》啊，《星际穿越》啊， 科幻小说。 对对。然后其实我内心一直对宇宙空间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 哇，又回到了这个就是理工科女孩的这个思维定式当中了。 是。 所以这个母亲的游戏指的是什么？就是宇宙，然后我们生长的这个世界，万物大地。 啊，可以这么理解。就母亲，我觉得就可以理解成造物主吧。 造物主哈。 对，就是 造物主的游戏。 对对对， 我们都是他的棋子。 就是很有点悲观，就是觉得很多很多很多人前赴后继的在追求真理，在希望靠真相近一点，但是可能 可能在母亲看来只是一个非常幼稚的小游戏。 哇，好深刻啊。 哇，今天迫不及待想要来听这首歌曲了。嗯，母亲的游戏，看看我一开始理解的多肤浅，什么捉迷藏啊之类的，给我快步吧，这遮起 来尴尬尴尬。 是来听阿叶带来自己的原创作品，叫做母亲的游戏。在这首歌当中除了有吉他，阿叶还有一个小口哨的一个演绎哈，我们来听听。嗯，准备好你就可以开始咯。 好，星光洒在脸上，那幽深的孤独似乎正大雪飞扬，每夜准时的登场，完美的演唱和感应的人做几秒对望，读读你的近况，谈谈他的恐慌，待时空幻想梦一样收场。对未知的欲望，你和他心心相仿，宿命的过往我们都拼命抵抗，每一瞬无声的呐喊，无畏的消散，都越过彼岸，都为了追赶母亲留的谜团，黑森林里光斑散不散的麦被岁月习惯，遗憾是不能辨别真假，虚实不敢承认，无力挽救不奢望的巨蛋有多讽刺，幸运是目光可以约合而至，思维随意关宿心事，万千次枯萎总有燃解尽真实。汤味道怎样，梦里终于品尝，感觉像昨天一样远，明天一样长。 哇，我依然是那句感叹，就这个年纪的女孩为什么会有这样深刻的一个思考啊，特别是刚刚在弹奏的时候中间有加入了一段，因为之前我们有音乐爱好者来到节目当中也展示过，所以这个东西我不陌生、来还是要想请阿叶给大家科普一下，你刚刚中途吹的那个声音还蛮具有异域风情的东西的名字叫做 啊，这个就是叫做卡祖笛。对，然后它就是有点模仿小号的音色，但是它演奏非常简单，就是你只要通过声带震动它就可以响，就是你唱的旋律它就会出来、 对，就类似于口哨，你可以自己控制它的这个旋律的变化。 对对对对对， 在这首歌曲当中哈、也加入了卡祖笛的元素，再来表达母亲的游戏，造物主的一个游戏，确实还蛮深刻的哈。时间关系，今天和阿叶的分享就在这里了，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想要请阿叶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音乐生活吧，或者今天来电台唱歌感受怎么样？你说自己超紧张，但我完全没看出来、 真的吗？其实今天特别紧张，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从小一直特别喜欢听电台的节目， 又是有电台情节的音乐，好像 对对对对， 我们听到这种话 就 超开心的。 对，所以今天就好像就是圆梦了一样，就是小时候那个，我记得小时候的年代还点歌要1块钱一首、对，我经常在半夜的时候 吃巨资， 对，花了好多钱。 你知道那个是通讯公司收的，不是我们电台收的、要澄清一下。是哈、也谢谢今天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你也开过专场，很多原创作品嘛，要欢迎你下次再来和大家一起做一个分享哈。今天也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配合着侨福芳草地5周年的一个特别活动，大家都知道在侨福芳草地有很多的艺术品的展示，包括今天的主题活动当中有很多的艺术品的东西和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今天挑战新歌声的结尾呢，也要给大家送上一首艺术气息十足的歌曲的 MV、这就是来自张靓颖的 Dust My Shoulders Off。 这首歌就号称花了400万美元哈，这个钱到底砸得值不值呢，大家在画面当中就可以感受得到了。3分钟的 MV 一共出现了12幅名画无缝衔接，张靓颖还在自己的脸上玩了彩绘，扮演了8个画里的角色，我们一起来听听和感受一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金鱼， 我是杨帅， 我们明天再见。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今晚有戏，拜拜 拜拜。 Just had a bad day, had car trouble on the highway, stupid boss don't like meSpill hot coffee on my blue jeans. No money, it ain't funny, but it's too sunny outside. So I keep smiling, I won't start whining, I just keep living my life. Can't keep me down, it's only temporary. Can't make me frown, so I ain't even worried. The world keeps spinning, life goes on and on.最强